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3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本市发布促进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路线图。 海淀区国兴家园小区开展第四轮核酸检测，预计19号24点解封。 今年前7个月，本市财政收入3886亿4000万元。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生态修复全面完成。 北投大厦项目开工，建成后将成为城市副中心第一家市属国企总部大楼。 下半年征兵报名后天截止。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本市日前印发关于促进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提升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的实施方案，提出促进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的4个领域、18个方面具体措施，为全面增强平原新城吸引力绘就路线图与施工图。平原新城是首都面向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门户和承接中心城区适宜功能、服务保障首都功能的重点地区，包括顺义、大兴、亦庄、昌平、房山的新城及城区，土地面积约1016平方公里。平原新城各区常住人口约690万人，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31.5%。截止到今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加30%，超过北京市同比增速1倍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加28.3%，超过全市同比增速2倍以上。实施方案提出，将在3大领域夯实新发展基础。第一是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提升人居环境；第二是强化交通承载能力，集约打造站城融合；第三是推动产业发展，建立新城植住平衡。下一步，平原各区将具体制定本区实施方案，合力促进提升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 海淀区国兴家园小区因出现一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自8月2号凌晨起实施封控。昨天开展第四轮入户核酸检测工作，仅用了2个半小时，7栋居民楼1600多名居民就都完成了检测。小区初步计划19号24点解封。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深入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早晨8点，海淀区国兴家园小区里，物业工作人员张国军身穿防护服，和其他2个组员组成的3人小组正在入户核酸检测。 打开那个手机，我们扫一下码。 给孩子们做核酸最困难，有的小朋友紧闭着嘴，就是不肯张开，工作人员想尽办法哄着、夸着。 好，越勇敢。 2号楼的王先生一家六口其乐融融， 主要是平时出差多，现在也难得在家里，小孩倒是挺高兴的，我们在家里都还挺好的，感谢社区的工作者。 刚刚检测了10分钟，张国军额头上就布满了豆大的汗珠。王景玉36岁了，是这个小组的技术保障，也是甘家口街道进口社区的副主任。他已经住在国兴家园小区11天了，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儿。 3天1次的入户的核酸摸排工作，有送药的任务，送快递上门。最长的一次是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12点。我觉得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在这个时候能为大家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就是为人民服务。 国兴家园小区快递单量最高峰时每天6000-7000单，最近稳定在3000多单。疫情防控人员的辛苦，居民都看在心里。秦女士一家是中美组合家庭，她的爱人已经来中国17年了。 天天我们要喝水嘛，送一个特别重的一个物资，一趟一趟就运过来，天特别热，特别辛苦，非常感谢。 王春生是甘家口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副主任，同时也是国兴家园疫情防控点的点长，他早晨6点多就在现场协调指挥了。 一共是封了17组入户采集，每组人员同这个物业、保安、医疗人员 组成。第四次核酸共检测了1600多人次，这次速度更快了一些，比前几次呢快了1个多小时。 除了快递上门、垃圾下楼、核酸检测入户，工作人员对于空巢老人等特殊群体还有着不一样的关爱。 1对1的，1天3次电话沟通，及时的给予帮助。 他们是海淀区甘家口街道本次封控500多名疫情防控工作者的缩影。 万众一心抗疫情，我是党员，我先行。 他们是1万多名居家隔离居民的写照，口中提及最多的是这样的话： 辛苦你们了， 非常感谢， 谢谢辛苦啊。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经信局近日对外发布《北京市工业和软件信息服务业企业疫情防控指引》第9版。最新版本的防控指引提出，行业企业要落实新冠疫苗应接尽接要求，对第三方劳务派遣和实习生等人员应当统一纳入疫苗接种范围。接触面广的涉重人员确实因为身体原因不符合接种条件的，建议调离相关工作岗位。疫情风险排查方面，凡是企业有病例发生地市，全域返京人员或通过各种渠道得知企业员工可能是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以及其他风险人群的，务必做到第一时间主动向其所在社区和单位报告，自觉严格按要求接受健康管理，坚决避免中高风险地区、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与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有密切接触史等风险人员，以及出现发热等身体状况异常者进入复工复产场所。 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报道。根据疫情形势，8月7号到8号，本市组织专业核酸检测机构对北京站地区、北京西站地区、北京南站地区、北京北站地区、清河站地区、北京朝阳站地区共6个站区进行了环境采样，共选取旅客频繁接触的180个重点点位，结果都是阴性。8月份，本市重点站区计划开展2次全面环境采样工作。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举措，要求佩戴口罩、出示健康宝绿码、体温检测正常才能进入机场。为防止废弃口罩污染环境，大兴机场在航站楼多个楼层设置了专用回收桶，由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对废弃口罩进行集中处置。大兴机场在旅客扶梯、直梯、问询柜台、值机柜台等客流量较大的区域提供免洗洗手液，航站楼内的直梯还安装了感应式按钮。 北京日报消息，在新发地市场，一些运输农产品的车辆有了应急物资进出京调拨转运证明，这是市商务局为进入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农产品车辆颁发的绿色通行证。持有通行证的农产品车辆在54个进京检查站都可以顺利通行。应急物资进出京调拨转运证明上有双方公司名称、运输物资名称、数量、车牌号、行驶路线以及驾驶员等信息。经过核实存档后，通行证由市场派发。司机在农产品产地打印，进京时放在运输车辆的前挡风玻璃上。在派发绿色通行证之前，新发地市场严格执行确认司机行程路线、司机在规定时间内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措施。目前，新发地市场要求进场农产品车辆和司机必须凭2码1证进入市场，也就是大数据行程卡、健康码和身份证。近期，本市加强对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的排查管控，进京人员行程卡出现星号后，在进京检查站将被劝返。现阶段，新发地市场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按照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紧急安排，丰台区8庄子139号院上周被确定为疫情防控隔离点，这处隔离点是村内自备井供水，丰台区政府决定紧急接通市政管网水。自来水集团在6天内完成了供水接驳工作，及时满足了疫情防控一线的用水需求。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进入暑期，儿科门诊迎来就诊高峰。首都儿科研究所近日在内科急诊设立爱心诊室，接诊时间是傍晚6点到晚上12点， 党员干部利用业余时间出诊，缩短患儿和家长的就医候诊时间，减少了院内交叉感染风险。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财政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随着经济恢复，今年一到七月本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886亿4000万元，增长16.6%，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完成年度预算的68.8%，超时间进度10.5个百分点。支出方面，一到七月本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105亿9000万元，下降1.1%，完成年度预算的59.1%，超时间进度0.8个百分点。今年本市各级财政部门在总体支出略有下降的情况下，在民生领域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其中教育支出增长12.3%，主要是加强各类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继续支持大学生创业就业，推进教师培训等。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增长2.6%，主要是加快推动中轴线申遗、一城三代重点文物保护，以及做好冬奥会筹办等。住房保障支出增长8.1%，主要是加快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棚户区及保障房建设等。 延庆赛区生态修复目前已经全面完成，进入美化、优化、精细化阶段。延庆赛区始终坚持绿色办奥，把建设奥运场馆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努力让体育场馆和市政配套设施同小海坨山的自然景观和谐相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大家现在可以看，非常震撼，我们生态非常好，都是绿色的。 延庆赛区内最高海拔2198米，记者跟随延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运营主管吴高胜乘坐缆车，在第一站走下轿厢，扑面而来的凉风伴随着带有清香的空气，让人瞬间神清气爽， 好凉快。 在最热的时候，我们这儿还得穿长袖的伞顶，这样呼吸都透凉，生态好，负氧离子也高， 满山遍野的绿树。 采访的第一站就是冬奥村，记者发现所有建筑的外立面下半部分都是石垄墙，跟郁郁葱葱青山之间偶尔探出头的奇石遥相呼应。国家高山滑雪公司副总经理毕崇明说， 就是在墙体之外用本地的这个石材破碎加工了之后装在这个石垄里边，作为它的一个饰面墙，一个是考虑本地材料的一个在地化利用，再一个的话就是让整个建筑更贴近于整个周边的一个环境，因为本身就是个山地建筑嘛。 生态修复工程历时6年，北控京澳景观工程师赵瑞勇告诉记者，延庆赛区以7条雪道和市政道路周边的边坡为主要修复区域，修复面积214万平方米。 生态修复是啥呢？就是把人为扰动的这种施工面还原到原来的模样。比如说看对面这块修复，路不是破坏了吗？但是现在你已经看不出来哪块是修复过的，哪块是原山体了吧。 当记者问起哪个环节让赵瑞勇至今难忘，他讲了很多故事，其中就包括选苗的过程。 为赛区选择苗木，跑到河北一天基本要跑700公里左右，通过一周的时间几万棵苗这种选苗工作做完，走到哪住到哪，走到哪吃到哪，就这种情况。选完苗之后感觉这颗心才能放下来。 赛区内修复区域总体海拔高，坡度大，最大坡度超过70度，新覆盖的土壤在雨季坡道固定较为困难。赛区制定随建随修的生态修复策略，依据场地条件因地制宜， 好多的都是靠人工把生态修复所用的材料苗木、种植土、蜂巢格式通过人工一点一点扛上去的。基本的我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贯彻绿色办奥这个理念。 北投大厦项目昨天正式开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北投集团总部大楼，也是城市副中心第一家市属国企总部大楼。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开工。 上午10点，北投大厦项目正式奠基开工。项目位于行政办公区东侧，人民大学通州校区西侧。北投集团副总经理高小强说，截至目前，北投集团在城市副中心承担项目超过150个，总投资规模近3800亿。 北投集团是第一个总部来到副中心的北京市国企，我们是2019年10月份之后总部整个搬到副中心，所有的员工都是在铁皮房里办公，我们也是践行国企的这种担当。 北投大厦以绿色三星、健康三星为设计目标。北投大厦项目部负责人吴洪晨说，项目通过玻璃屋顶加小进深办公的设计，打造自然通风采光， 采用智能遮阳理念，利用新的节能环保技术，通过固定外遮阳加智能调节内遮阳的手段，能够有效地节约能源。 由于大厦所处位置用地相对紧张，外部没有太多空间进行绿化，因此大厦将采用内部多层次绿化方式解决。吴红尘说，屋顶的空中花园不但美观，而且还节能环保。 由于绿植土壤具有优异的这种保温性和保水性，可以自然调节周边这种温度和湿度，降低楼宇的这种空调负荷。运行期间，屋顶花园可以实现雨水调蓄与利用，降低灌溉用水的这种需求，同时利用节水器具与高效的灌溉技术实现这种低碳的养护。 据了解，项目通过地源热泵、市政热水、冰蓄冷等复合型能源系统满足能源需求，比传统模式运行效率提高60%以上。高小强说， 我们预计呢，北投大厦是明年7月份结构封顶，后年完成验收竣工。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从去年起，义务兵征集由一年一次征兵一次退役，调整为一年两次征兵两次退役。上半年征兵重点征集各级各类院校往届毕业生、高职高专毕业班学生和各类社会技能人才。下半年征兵重点征集各级各类院校应届毕业生、在校生和新生。今年下半年征兵报名将于8月15号截止，请有意参加应征的适龄青年尽快登录全国征兵网报名。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今年七夕恰逢周六，当天本市婚姻登记机构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1点，只办理预约登记。因为防疫需要，工作人员将对体温异常或14天内到过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进行劝离。民政部门提醒，办理婚姻登记需要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人员聚集。 市住建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2022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要达到40%以上。其中，新建地上建筑面积20000平方米及以上的保障性住房和公共建筑以招拍挂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商品房开发项目都应当是装配式建筑。 市住建委通报，红溪华庭家苑、明月湾家园、经贸国际公馆三个项目在销售过程中存在违规现象，企业被要求立即整改，对问题严重的红溪华庭家苑项目立即暂停网上签约。 随着国产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运河号顺利开始掘进，东六环入地改造段工程全面进入盾构掘进阶段。6月底，另一台大型盾构机京华号已经启动掘进，目前实现地下掘进226米。 今年上半年，北京经开区、华安新创、中国黄金、凯英科技、招眼新药、京东物流5家企业成功登陆资本市场，新增上市企业数量全市排名第3。8月4号，随着贝捷特上市，北京经开区2021年上市企业达到6家。目前经开区共有境内外上市企业36家，总市值约29300亿元人民币。 本市集中开展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市交通委派出4个督导组，以现场抽查和座谈访谈两种方式，对交通执法总队各支队、各区交通局、市城管执法局重点战区分局等7家成员单位开展实地督导，9月底前完成督导工作。 北京朝阳法院昨天一审公开宣判北京四方兄弟搬家有限公司强迫交易案件，依法判处被告单位北京四方兄弟搬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50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强犯强迫交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人民币4万元。公司5名员工犯强迫交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到2年6个月不等，都被判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作为2023年亚洲杯开闭幕式和决赛的举办地，新工体将于明年年底全新亮相。改造后的工体将与城市轨道交通无缝连接，横跨东西的地铁3号线和贯通南北的地铁17号线都能抵达新工体。目前，工体改造复建工程进展顺利，已经进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中国足协昨天公布了中国男足出征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的31人大名单，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共有6人入选，分别是于大宝、张稀哲、池忠国、李磊、张玉宁和王刚。根据赛程，中国队前两场比赛是9月2号客场对阵澳大利亚队，9月7号主场迎战日本队。 昨晚凭借张玉宁的两个进球，北京国安队在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14轮比赛中2-1险胜长春亚泰队。在联赛第一阶段还剩一轮补赛的情况下，国安队暂列苏州赛区第5，比排名第4的上海申花队只少一分，保有冲击争冠组的希望。后天国安队将对阵申花队，只有取胜才能晋级争冠组。 第14届全国运动会男排成年组八强决赛阶段比赛昨天在陕西榆林打响，北京男排在首轮比赛中1-3负于山东队，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现场采取零观众的形式。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贾萌、葛文杰，播音员腾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8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培训机构交钱容易退款难，一纸续学合同不予退款，学员十几万的学费就打了水漂吗？ 就要求退费，他们就不给退，他说因为我是续学合同不给退费。 大型科技企业园区通勤大巴集中通行，居民称噪音频密不胜其扰。 这条路是禁止鸣笛的，然后分贝高峰的时候能达到80-9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华尔街英语是国内知名的教育品牌，主要针对在职人群提供英语培训服务。近日，不少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华尔街英语由于疫情等原因导致线下课程无法正常进行，学员希望退费，但只因签订的是续学合同，十几万高价的学费就无法退还。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雨的报道。 市民马女士表示，自己前后花费12万元在华尔街英语进行成人英语培训，因疫情原因，线下课转为线上课，但马女士认为线上课体验较差，想申请退费。可华尔街英语工作人员表示，由于马女士签订的是续学合同，不能办理退费。 之前在2019年8月报了一个就是普通区的课，然后花了大概6万多吧，后来9月的时候，他们的那个销售然后就给我又推荐了那个 VIP 的，然后他就说这个课就是师资会更好一点，然后我就又续了一份合同，然后又相当于又交了6万多。12月不就疫情爆发了吗？爆发之后他们就把线下课改到线上了，然后让我们在群里就是上那种英语角，然后效率就是特别的不好，觉得体验感太差了。所以我 市民马女士表示，自己前后花费12万元在华尔街英语进行成人英语培训，因疫情原因，线下课转为线上课，但马女士认为线上课体验较差，想申请退费。可华尔街英语工作人员表示，由于马女士签订的是续学合同，不能办理退费。 他们就把线下课改到线上了，然后让我们在群里就是上那种英语角，然后效率就是特别的不好，觉得体验感太差了，所以我就要求退费，他们就不给退，他说因为我是续学合同不给退费。 为核实情况，记者首先致电华尔街英语全国客服电话，工作人员表示， 退费的话呢，咱们在合同上都是按照合同的那个上面那个规定走。 根据学员提供的华尔街英语课程续学合同，记者看到合同第8条注明，乙方本人完全明白此合同享受特价，不得退款，不得转让。那么为何续学合同就不能退款呢？ 记者联系到一位华尔街英语线下门店的客户经理，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续学合同本身就是正常合同的五折，其实说白了是不赚钱的，对于续学合同来讲它是不允许退费的。 记者了解到，北京华尔街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朝阳区，记者首先将相关情况反映给朝阳区教委。 咱们这边是中小学高中的，您这属于成人的，归工商管。 记者随后多次拨打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建外街道市场所的电话，截至发稿一直无人接听。那么市民的退费诉求是合理的吗？续学合同不予退费的规定是合法的吗？记者为此采访了北京云家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赵占领律师认为，由于消费者没有违约，华尔街英语应该向学员退费。 尽管有合同约定，当然这种约定呢它应该是无效的。如果说是因为华尔街英语自己的原因无法向消费者提供相关的服务，比如说因为疫情的原因然后线下无法上课了，或者是因为破产倒闭或者其他等等原因，在这些情况下消费者没有过错，消费者没有合同违约，而是这个华尔街英语他没有履行合同所约定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他应当向消费者去退款的。 近日，家住海淀区上地西山公馆小区的居民王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居民楼外一街之隔背靠着中关村软件园，路名叫做互联网大街，路对面就是环宇大厦等各大互联网公司，早晚上下班期间来往的通勤大巴噪音给临街居民的生活带来影响。 这条路是禁止鸣笛的，是有禁止的那个有一个标志，然后分贝的那个我高峰的时候能达到80-90。 对居民面临的困扰，记者联系了属地上地街道科技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它不是一个公司，是不是你也不知道是哪辆车，它现在咱这都是归园里吧，只能向上反映这件事儿。 记者联系了这条路的所属园区管理单位中关村软件园17园区公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我给你反映一下，回个电话。 随后记者也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属地海淀区上地街道城管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大巴肯定得落实到具体是哪个主体单位，我们这边也会及时的去处理一下。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百言，主持人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2021年度北京市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中，于文静、马小卫、王宁、叶热托里肯、巴达义、李贤宝、龚双晴六名同志被授予北京市最美退役军人称号。宣传最美，学习最美，争当最美，让我们在榜样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 北京农行掌上银行早晚市上线了，每天早8点至12点，晚19点至22点，特价抢好物，每天有惊喜。活动详见农行掌银 APP， 中国本地玩秒杀栏目，好物多多，超值来袭哟。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